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3章，死敌。 袁子峰喝酒的时候不爱说废话，只闷着头往自己嗓子里面灌，那架势简直是六亲不认，看上去还挺吓人的。喝了会儿之后，林天宇就知道其实袁子峰也不太需要自己，他就需要一个在旁边看着他喝酒的人就够了。林天宇干脆放下杯子问道， 你到底怎么了？ 袁子峰又举起一杯往自己嘴里灌，哑着声音道，没事儿。他想到被自己扔了的对戒，心里就一阵的憋屈。事实上，为了能让那对对戒显得更有诚意，后来他还亲自上手刻了李琴书的首字模，也算是他认真的准备的礼物了。但李琴书说什么都不接受，不仅不接受，他居然还打算跟别人在一起了。袁子峰抹掉额头的汗水，把玻璃杯推开，手伸向了不远处的啤酒瓶。林天宇拧着眉拦住他， 喝酒伤身，喝归喝，还是不要喝太多了。 袁子峰盯着林天宇看了会儿，你和赵子珍在谈恋爱？林天宇顿时这话语一噎， 这不是在说你吗？怎么又扯到我脑袋上来了？ 随便问问，看你俩挺像。林天宇没说话，但脑子里灵光一闪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一顿后直接进入了主题问道， 你和李琴书怎么了？ 袁子峰垂下眼，捏着瓶口的手微微用力，然后仰着头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。林天宇这还能有什么不知道的呀？想来是李琴书和他之间闹了矛盾了，而且这矛盾还不小，不然袁子峰不可能找他出来陪喝酒啊。但林天宇这人情商也基本为负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，只能是默默地陪着。袁子峰喝得头已经快晕死了，大概是因为意识不清楚，所以主动开口道，他不乐意跟我在一起啊，人心里伎俩多着，走了个鲤鱼锦，还有其他人，下家早找好了，哪轮得着我呀？林天宇微一皱眉，然后叹息一声道， 袁子峰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李琴书？ 怎么样，我还冤枉他了？袁子峰直起身子，拉着脸，俨然是有些不爽了。我今天亲眼所见，人家亲自给他送到家门口啊，人都亲口告诉我，这是以后的长期发展对象，还能冤枉得了他呀？他伸出手还要拿一瓶，林天宇连忙堵住了瓶口。 你们两个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，他选择什么那是他的自由，你凭什么干预？ 哎，不是，你到底站哪边的呀？你是我哥们儿还是他哥们儿啊？ 我谁也不站，我只站理。 林天宇用一双认真的瞳孔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如果我是李琴书，知道你对我最初的接近都只是一场欺骗的话，我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愿意再跟你见面，甚至相信你，就这么简单。 袁子峰唇瓣翕动着，像是要反驳，可他却反驳不了啊。林天宇说的这话根本一点错都没有，他也知道，兴许李琴书最介意的大概就是这个。可是他能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坐时光机穿梭回去，告诉那时候的自己，你可别瞎折腾了啊！现在折腾别人，以后折腾的是自己。哎，袁子峰垂着眼睑，指尖轻轻抠了抠桌面，没说话。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 桌面的啤酒被酒吧里面五光十色的灯光衬得波光粼粼的。袁子峰盯着那漩涡看得久了，便觉得一阵的眩晕。他脑袋里不断地出现李琴书的样子，李琴书喊他名字的样子，李琴书照顾他的样子，李琴书笑起来的样子，还有自己亲李琴书的时候对方尴尬又不知所措的样子。他真的舍不得，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。袁子峰深吸了口气，闭紧双眼道， 那我该怎么办呀？ 见他的态度终于有所软化了，林天宇心里也松了口气。 没什么办法。 那你他妈 有点耐心好吗？你自己做下的孽你就得自己去承担，不然你想要李晴说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直接接受你，你觉得换作是你可能吗？你怎么就不能设身处地的琢磨琢磨？ 那 追呗。李晴书是个很容易心软的人，烈女都怕缠狼呢，他要是真对你有意思，你抛下你的颜面拼命的去追，一天不行十天，十天不行一个月，一个月不行一年，总会有追到的那一天。 可他已经和别人…… 袁子峰，以前你跟我打架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你还会畏手畏脚呢？拿出你当时的气势来 ，OK？ 怎么，你以前当厉雨锦的小三就可以，现在就不能当那个男人的小三？更何况，人现在不是还没在一起呢？你们两个算是公平竞争。 我以前也没当小三。我追李琴书的时候，他跟李雨锦早分了。 有区别吗？ 区别还挺大的呀，这是我道德底线，你不能张口就来的污蔑我。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李琴书和底线，你要什么？ 一旁的赵子珍此刻终于插了一句话进来。 哎，话还是不能这么说，基本的道德还是有的，袁同学应该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爱的人而变成一个更糟糕的人吗？更何况看到变糟糕了的袁同学，我想李先生更加不会乐意跟他在一起的。 林天宇看了眼赵子珍，低头认输。 随便你们。 都说了，每个人天生会有一个死敌，有的人呢，终其一生都遇不到。在袁子峰看来，林天宇的死敌就是赵子珍，而他的死敌呢，想来想去，觉得李琴书最有可能。袁子峰的酒喝了挺多，胃一阵火辣辣的疼，不过在林天宇面前没表示出来，等赵子珍送他回了家，他才蹲在地上缓了半天，起身往家里走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哟。